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8集，老照片。单志刚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安曼之前还在囊谦，突然又出现在历县，行踪极为不定，如果错过了这一趟，说不定就再也找不到了。秦放考虑了一会儿，终于同意让别的人去翻拍照片，但是还是再三地叮嘱单志刚： 喂，你远远盯着安曼就好，千万别靠近，他的背景有些复杂，万一深究起来恐怕会对你不利的。 单志刚给秦放吃了定心丸。 咱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二话，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 这话说的可真是暖心，这些日子秦放如坠冰窖，事事服人意，有单志刚这么个兄弟雪中送炭，真是让人宽慰不少。放下电话，看到司藤似笑非笑，秦放才想起来要回避他，心里很不自在，正想找个借口回房睡觉，司藤说了句： 我就说这个安曼有问题吧。 是，你神机妙算，言出必中。 秦放没好气，心里翻了司藤一个白眼儿，谁知道司藤又紧跟了一句： 你这朋友也有问题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秦放当时就不干了。 志刚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，十几年交情，有什么问题？ 司藤说： 你们俩合办公司，你已经是整天不见人影，他作为另一个老板，不站出来稳定军心，主持大局，跑到穷乡僻壤帮你找未婚妻，哼，有这样的老板，公司还没倒闭，真是商界耻辱。都告诉他事情复杂，换了普通人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他反而分外积极，为什么？难不成爱上你了？ 被人这么揣测自己兄弟，换了谁都会心里不快。秦放话里头多少带了点不客气。 司藤，你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当然理解不了好朋友过命的交情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在你眼里，安曼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好，连志刚都有问题，那这世上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是没问题的？ 有好一阵子，司藤都没再说话。过了许久，司藤抬头看秦放，眸光流转，唇角渐渐勾起了笑意。他说： 不不不，在这世上，有些时候，连自己都是不能相信的。 正在开会的那头，沈银灯问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用赤伞这个妖怪呢？苍红观主失笑：这还用问吗？前东的妖怪之中，默默无闻者司藤根本就不屑一顾，至于那些有头有脸占据篇幅的大妖怪们，拜托，他们为什么能被记录在案呢？因为作怪作乱引起重视，被收服，被镇压，被打得灰飞烟灭，死了的妖怪对司藤来说还不如默默无闻的，而唯独赤伞声名赫赫，最后的结果是去一臂重创，尤氏妖宗绝，也就是说，赤伞当年伤重而逃，很可能是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荒郊野外，但是因为死不见尸，所以可以被拿来做文章。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跟司藤解释说，赤伞妖宗在现，就在前东，而且当年赤伞被砍下的那条胳膊，长几许，宽几许，色泽如何，质地怎样，麻姑洞是做过记载的，道门也曾互相传阅，想造假的话，有底板可寻呢。如此在情在理，沈小姐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沈银灯听了苍红观主这话，勉强笑了笑说： 那就这样吧。 沈银灯的脸色不大好看，而苍红观主看在眼里，并不当众追问，商定之后打发其他人各自回房，只留下了沈银灯来问。 沈银灯犹豫了很久才说， 这个赤伞跟司藤一样，又是个跟麻姑洞有仇的，仇怨之大，只怕还在司藤之上。 这话说的没错，赤伞当时是被麻姑洞逼到走投无路的，但是这又怎么样呢？看来苍红观主还是没有想明白这其中的厉害，沈银灯只好把话挑明了说，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，但是世事难料，哪怕只是一个月之前呢，谁能想到死了几十年的司藤会死而复活？这世上的事最是禁不住念的。老观主，不要笑我庸人自扰，自从看到赤伞那张图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冥冥之中总觉得这赤伞好像就活在我们身边一样。 苍红观主宽慰他， 你这是有孕在身，疑神疑鬼的很了，哪有念到什么就出现什么的？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道门三句不离太上老君，太为天地。 接下来的话苍红观主没说，毕竟是道门中人，不过点到为止，意思是到了。沈银灯尴尬地笑笑， 谁也不知道司藤找妖怪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我就怕赤伞真的没死，到时候与司藤联手。或许是我多想了吧，我怀孕以来情绪时好时坏，再加上有诅咒罩顶，难免杯弓蛇影。 苍红观主拍拍他的手背，本意是要安慰他，但不知怎么的触动心事，敢为着说了句， 如果这赤伞当真没死，咱们道门迟早会跟他对上，命中注定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就像当年。 就像当年司藤抱着那个被闷死的小孩哈哈大笑说， 你们记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赤伞当年绝路断臂，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毒誓呢？沈银灯没想到苍红观主会突然间这么问，他打了个寒噤，沉默良久之后才说， 自然也是有的，他那时被众道门围剿，东躲西藏，如丧家之犬，恨不得生吞了我麻姑洞，确实说过不少让麻姑洞断子绝孙之类的狠话。 苍红观主的心里咯噔一声，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沈小姐，你们麻姑洞的诅咒会不会并非来自司藤，而是原初赤伞？ 沈银灯想也没想断然否认， 不会。 沈银灯说完才发觉自己答得太武断了，见苍红观主神情有些讶异，忙支吾着解释说， 诅咒这事严福瑞问过司藤，他亲口承认了的。 单志刚派的下属很得力，照片很快就被翻拍了过来，一面墙的全景照片，单张正面反面分门别类压缩了之后就发到了秦放的邮箱，秦放想办法下载了打印出来，厚厚的一沓拿给司藤看。天色已晚，檐下亮灯，两人就这样坐在桌子旁边，一张张地摊开了看。对秦放来说，这不至于一部家史，那么多不曾谋面的祖辈亲戚，也曾喜怒嗔愁，鲜明生动。有时候真搞不懂时间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好像照相机的快门按键咔嚓一声，那时代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而这些人就这么定格在了发黄的老照片上， 而血缘血脉又是多么奇妙的事情，一代一代，没有这些人就不可能会有他。如此想来，现在走在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万年的奇迹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可以上溯的那条脉络。秦放一时间感慨万千，眼看就要沉浸在人类繁衍的大课题里了，司藤的一句话把他给拉了回来。 你太爷爷怎么长这么胖啊？ 秦放黑了脸回道。 那个年代长得胖是家境殷实。 哪个年代都是皇帝家最殷实，照你这么说，只有猪能当皇帝了。 这什么逻辑啊？像司藤这种没节操的妖怪，放任自流的话，必然会越发的口无遮拦。秦放刷刷刷的三两下把桌上的打印纸都扒拉到了自己的胳膊里，一张都没给司藤留下。 司藤，你说我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我长辈，你即便是妖怪也应该有一些优良美德，你要不尊重他们，说三道四的，你就别看了。 司藤皱着眉头看了秦放半天，勉强同意了。他拿回了刚刚的那张照片，看了又看，一脸没有点评尽兴的憋闷。过了一会儿看着秦放说， 果然是现在日子好了，营养健全，一代比一代好看，尤其是你长得就跟基因突变似的。 这叫人话吗？这还不是变着法的说秦放的太爷爷长相抱歉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